第129集，傅云宪走后，庞景秋力荐侄子庞胜男。他总以为傅云宪的名声在外，其实也是得益于他会自我营销。庞景秋不想着钻研辩护技巧提升专业水平，倒想搞明星律师那一套，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军汉的声誉大受影响，再加上一直也没办出什么漂亮案子，业内地位是一日不如一日了。许苏就在这个时候成了东方世界的常驻律师嘉宾，他现在颇有名气，比原来录《原来是你》的时候还红火，有时去饭馆吃东西都会被人认出来，很多案子也都慕名找了过来。许苏挺有自知之明，自己的专业水平也就一般，主要还是得益于他跟傅云宪的关系，用请一位初出茅庐小律师的钱就能听昔日的刑辩高手指点江山，多么划算。但实情其实不是这样，傅云宪从不过问许苏的案子，他是暴脾气，工作时尤其严重，如果别人达不到他的标准，他就按耐不住要动怒。许苏目前当然是达不到的，傅云宪索性就不管了。一辆车行驶在郊外的柏油马路上，邢明开车，副驾驶座上是许苏，他们此行是去许苏在郊外的别墅，打算在那里住两天，顺便看看百年难得一见的流星雨。因为工作关系，两人经常联系，私底下也走得很近。上回东方世界录制时，一个场内观众跟他们提了一下流星雨的事情，邢明只是随口应承，没想到许苏却热烈响应。正巧于仲业有空，傅云宪赋闲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。天色已经完全黑了，车外头的风景不怎么看得真切，一边是一排排洋房，大小不一但整齐有致，都是欧式风格，房价不贵，老百姓也买得起。另一边则是一条大江，岸边有星星点点的灯火，映得江水宛如鳞蛇，闪闪发亮，不时有爽利的风自江面上吹来，撩拨他们的发。 最近节目组的官微常收到观众留言，老阿姨居多，都想招你为女婿。 邢明说， 总导演跟我说，如果不是原来是你准备停播了，一定得请你再上一期。 许苏诧异， 这么火的节目说停就停了？每个节目都有它的生命周期，可能是因为收视率吧，别说原来是你，就是东方世界也会有落幕的那天。 对于自己一手创办的节目可能停播，邢明完全不以为意，说自己对刑事辩护这块特别感兴趣，正在策划一档新的节目。许苏笑了， 你可别再给于总惹事儿了，这块内容敏感得很，不惹事儿还是我邢明吗？ 邢明也知道台里台外都是怎么说自己的，一点也不介意，反倒挺得意。 最近傅律有什么打算？ 邢明一时没改过口，傅云宪的律师职业证已经被吊销了，也不可能再从事刑事辩护，但他出来之后门庭客仍络绎不绝，多的是商界大佬想请他当法律顾问，傅云宪一概拒绝，他说自己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传奇，没必要再出山了。 说是这么说，但我觉得不会。 许苏说， 老东西闲不住的，我也想请傅律担任新节目的顾问，即便他不同意，光是跟他聊聊都很有意思。 邢明这人贪静，脸上也一向没什么表情，但这会儿眼睛却亮得惊人，他以最热烈的口吻说， 傅云宪确实是个传奇，你想知道什么我来帮你问，就从近的说吧，看守所里的日子什么样？ 不比外人揣测的那么凄惨，傅云宪在看守所里的日子其实过得还不错，看守所的人对他都很客气，犯罪嫌疑人对他也多是巴结，这些人有的是因为有案子相求，有的纯是觉得这位大律师够举起。最近最高法院颁布了废止惩罚规则的文件，悬在所有刑辩律师头上的这柄利剑终于被解了下来。关于看守所那点故事还没讲完，许苏的手机就响了，来电话的是苏安娜。 行了行了，我会注意安全的。 他不接，他就会一直打。听苏安娜絮絮念叨了半小时，许苏忍无可忍地准备挂电话。 你好好烧香，心诚一点。 见对方翻着白眼挂了电话，邢明问： 老太太这是在哪里啊？峨眉山。 上回代理瀚海案，许苏遭人活埋了那么一下，后来类似的事件还发生过几回，有一回还就在苏安娜的眼皮子底下。苏安娜第二天就信了佛，并从此转了性，乐趣不在赌博，在烧香了。可能她精打细算，算来算去，后半辈子还是得靠儿子。两个人到别墅时已近半夜，但傅云宪与于仲业都没休息，他们在二楼的厅里下围棋，两个老男人装束休闲，于仲业坐得优雅端正一些，傅云宪则很随性，翘着腿，手里把玩着一枚黑子，偶尔轻轻敲击桌面。他们一边下棋，一边聊些时政话题，聊得很深，可能他们觉得有意思，许苏与邢明都感到枯燥。邢明扭头看许苏， 要不我们到别墅去，别打扰这两个老年人。 烟瘾犯了，你来陪于总下吧。 傅云宪看见邢明来了便站起来，于仲业不怎么抽烟，傅云宪也就不让二人吸二手烟。邢明坐在了于仲业身前，听他笑着说： 你们没来的时候，傅律在跟我说看守所里放毛时发生的故事，不听可惜了。 邢明问： 什么是放毛啊？ 傅云宪一脚已经踏出了露台，嘴里叼着支烟，转身对邢明说： 回头跟你细讲，能做一期节目。 棋盘上于仲业胜势明显，邢明也没想力挽狂澜，他自己是臭棋篓子，跟于仲业下棋的时候经常偷子儿耍赖。傅云宪和许苏都在露台上，许苏不知从哪儿变出个望远镜，正仰靠在凉椅上夜观星象。夜色很沉，但天上云雾起伏，从屋里人的角度望过去，像极了着色不匀的墨。 叔叔，你看这雾，天气预报靠不靠谱啊？ 许苏脖子都痒酸了，半颗星星也没有瞧见。傅云宪坐在另一边，垂着眼睛，带着点笑容注视许苏，将一口烟含在了唇间，慢慢品味，许久也不吐出来。目光停留了很长时间后，他抬手抚了抚额头，仰面靠下去。他睡着了，像个经历了远航的人，最后停泊在最宁静的地方。